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55集，潘令。去都下着雨，这是雨季的开端。内阁要追究韩昌的责，韩昌咬死八大营在牢狱里杀的官员都是中伯细作，双方在朝堂上骂战，潘祥杰的死讯就在此刻呈了上去。梁翠山这才想起来，那日潘祥杰被关在最里边，呼救时没人搭理，大伙儿当时剑拔弩张，他在牢房里被烟雾活活熏死了。等到狱卒清理牢房的时候才发现，薛修卓在明礼堂说， 粮仓是潘令开的口，户部线下的账务明细也是潘令交代出来的，此人罪不至死。 曾玉原本就可惜潘令，便颔首道， 倒不是说要免了他的罪责，罚还是要罚，律法不能坏，但可以酌情裁决。 孔丘沉吟片刻，把刑部呈报的供词反复看了。 潘令虽然坦白了，但那也是朝廷追究以后的事情，早在账务出问题的时候他就是从犯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 内阁最终要把潘令革职贬籍，流放到怀州去，但是丹城案暂时没有结，潘令得在驿站等候传唤。潘令跟潘祥杰那一辈的世家子弟不同，他念书做官，把自己当作读书人，带着点傲气，因此和薛大他们合不来。他如今家中骤变，从世家公子跌成了戴罪庶人，又死了爹，在驿站内受尽冷眼，吃的都是残羹冷炙。薛大跟潘令在萧池的封侯宴有过口诀，他本着探望的心，特地带着珍修去看潘令，想和潘令在分别前冰释前嫌。驿站的杂役引了薛大入内，他看那屋子逼仄，便问杂役， 潘承之就住在这里吗？他是潘氏嫡公子还是户部侍郎？你们怎的就让他住在这里啊？ 杂役拿钥匙开门，油滑地说， 哎呀，潘氏不是给抄了吗？他就是个罪人，朝廷这么安排，小的们哪敢违背啊。 他推开门嘱咐道， 大爷也别待太久，传到刑部去也要问责呢。 薛大干瘦的身躯佝偻着，从门边探头进去，看见潘令坐在床边，这屋内暗得很，各处都漏着雨，地板都给泡潮了。潘令的袍子是潮的，靴子也是潮的，他还穿着在狱里的那一身，面上带着些胡茬，看着憔悴了太多。薛大提着食盒跨进门，轻声说， 承之，我来瞧瞧你。 潘令转过眼看了他半晌，说， 坐吧。 薛大把食盒搁在桌子上，挨着椅子坐了，打量四下， 你好歹也是，我等下出去跟他们讲讲，换个屋子也成。 潘林眼中通红，他落寞的淋着漏进来的雨。薛大坐立不安，挪动些许，在陷入尴尬前主动道， 我今日来不是来看你笑话。你要去怀州，那么远，这一别今后就再也见不着了，我想送送你。 潘令无动于衷，薛大不知为何感伤起来，他是嫡出，潘令也是嫡出，可嫡出怎么都混到了这个份上。他眼里蓄泪，踌躇良久，才道， 承之，去年的封侯宴，对不住，我听闻你放走了袁卓，我很是佩服，你有才是被家里边害苦了，袁府肯免你的死罪就是惜才，但你到了怀州还是有再施展拳脚的机会。 可是这话薛修义讲的自己都不信，他们都是依存家门活的人，田税捅出那么大的漏子，潘令到了怀州 也是万人唾骂，要给人垫脚的。潘令沉默许， 平静。 薛修义字平静，跟薛修卓的言亲都是薛老爷子起的，他赶忙哎一声作答：“ 我当年出任户部侍郎，账本在手上犹豫许久，终究没交给海阁老。我为虎作伥，害苦了八成百姓，死不足惜，没什么可剖白的。驱毒风雨经年不歇，如今有了薛延清。” 潘令看向薛修义，仿佛看着多年前还有机会的自己。 八成的荣光到头了。 薛大听得一声轰雷，炸得曲都亮了一瞬。他以为潘令会给他什么忠告，然而潘令最终说：“ 你走吧。” 薛平静把食盒推向潘令：“ 我给你带了些吃的。” 他也沉默下去。在这里，做大雨渐渐大了起来，外头的杂役来催了几回。薛平静起身时袍子也湿了，他对潘令作揖告别。潘令站起来端正衣冠，也回了一礼。薛平静不敢再看，转身而出。在那廊子里分不清哪里是出路。潘令听着脚步声远，坐回桌前。他始终没碰薛平静带来的食盒，拿起笔端端正正地写下沉醉书。这份书信不是给朝廷的，而是给潘香杰的，是他们父子间的话别。潘令写得很长，像是不知如何面对父亲。他在搁笔时哭了一场，随后收拾干净自己，合衣躺到破席上，再也没睁开过眼。乔天涯仰身陷在藤椅里，唇间咬着根红线，手指灵巧的编动。丑时的月光很薄，从他的鼻梁一侧滑过去，让他垂着的眼眸看起来十分寂寞。琴搁在桌面上盖着绸子，已经数日不曾碰过了。姚文玉醒时没有作声，他侧头看着乔天涯。乔天涯就像是骤雨后停滞在空谷里的寂寥月，清澄遥远。那肆意的风成为昨夜旧梦，在他身上留下了残影。姚文玉还留着那日的重彩，却早已明白自己走不到他身边。这是场无疾而终的春三月。乔天涯摘掉红线，把围梢收得漂亮。他探鼻过来，摸到了杨文玉的手，把那编好的红线带到杨文玉的腕间。圆镯隐在垂围里，透过缝隙窥探着近在咫尺的这个人。他无声地笑起来，可是怔怔的，枕畔就潮湿了。乔天涯没有掀开垂围，他们间紧紧靠着手指传递温度，仿佛这就是最有余的亲昵，再靠近一点就会消失。姚文玉始终没有开口，像是没醒过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